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119集，橙子的目光被梨的身影锁住，完全看呆了，忘记了勒住海兽的缰绳，车直直朝着两人撞去。 大胆！ 小修一声断喝，挡在梨的身前，扬手飞出一道影影金光，砰的击在海兽颈前。海兽吃痛，嘶叫一声，猛然停住。某城被强大的惯性甩了出去，重重跌在地上。后面车厢翻了过去，虎斗滚得满大街都是。 什么人？胆敢冒犯太子殿下！ 小修凶巴巴地冲他嚷嚷，橙子却充耳不闻，不顾自己狼狈的趴姿，茫茫抬头看梨的脸。梨低头看着他，千缕乌丝随着低脸的动作从肩头滑落，俊美的容颜如同冰寒一般没有温度，深深的蓝眸一片死寂，没有波澜。梨就用这种陌生的丝毫没有感情的眼光看向了他。陈子早就想到的，早有思想准备的，梨不可能认出他来。梨会用陌生的眼神看着他，可是最终面对时还是忍受不了。一刹那他好后悔，后悔伪装了自己的面目，这咫尺天涯的感觉真是生不如死。他没有力气站起来，只能继续伏在那儿，视线迷蒙成一片。算了，橙子听到梨淡淡地说了一声。等他再次看清东西时，梨和小修的身影已经消失了。他爬了起来，忍着全身的疼痛爬在地上，一颗一颗地捡土豆，用单调的动作平复激荡的心情。情绪稍稍平复之后，理智告诉自己，如果不伪装的话，恐怕都没命见到他。现在最起码见到他了，自己很满足，很满足。一遍遍地在心里强调满足感，泪珠却噼里啪啦掉了一地。一只手忽然出现在视线里，捡起他面前的土豆。青天白日的，有人抢土豆啊？橙子挥袖擦了一下泪珠子，怒目看向了抢劫者。抢土豆的对他露出一个金光灿烂的微笑。 我想你不是故意的，我帮你捡。 橙子心头一热，差点扑上去抱住他脖子叫一声，还是小修好。总算是强忍住了，他变成这个样子，小修怎么会相信他是橙子？再说了，事情还没有搞清楚，他最好不要暴露身份。虽然小修很可靠，但谁知道旁边有没有眼线？低着一下头，用捡土豆的动作掩饰着情绪。小修却突然伸出两只手捧住他脸蛋，凝目看着他眼睛，黑眸亮晶晶的。橙子吃了一惊，以为小修认出他来了，只能怔怔地看着小修。 瞅瞅，小脸蛋都哭花了，来，我帮你擦擦。 修长的手指很温柔地试过他的脸，他在调戏自己。橙子回过神来，往后跳了一下，警告道， 熟归熟，不要动手动脚啊。 熟？我们见过吗？ 啊？哦，没有没有，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小修大人，再见。 橙子将最后几枚土豆丢进车厢里，驾车狂奔而去。小修扶着下巴，目送那个慌乱的车厢。 小修大人，我倒是第一次遇到敢这么称呼我的水妖。水晶宫的车架采购蔬菜，这就是那个手艺超群的御厨。 进到府内，一眼看到站在窗前眼神涣散的梨，小修暗叹了一声，自从发生了那件事，梨就会随时陷入这种状态，这样长远下去不是办法，他得想方设法转移一下梨的注意力，帮他尽快从低谷的情绪中摆脱出来才好。斯人已逝，就算再难过，也没有什么用处，不是吗？ 于是小修提议了， 梨子，听说水晶宫新来的御厨手艺不错呀，我们何不借探望龙王龙母之名去尝尝鲜呢？ 梨瞥了他一眼，毫无兴趣。你只是钱币，什么时候对饭菜有兴趣了？ 瞒不过你，其实我是对小厨娘感兴趣。 那小厨娘擦干净，还算是眉清目秀的，但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她说话的语气让小修感觉莫名的亲切。哎，想不清楚，这就叫缘分吧。某神兽星星眼中。不去。李冷冰冰的一句话丢过来，打击的小修芳心片片破碎。但是当晚他和小修还是进了水晶宫，因为李接到了龙王召见的旨意。进宫之后，李在龙王的身边意外地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月袭公主。她穿戴明媚艳丽，头上和腕上搭配了可爱的金饰，颈间佩戴的项链上缀了一枚流光溢彩的透明宝珠，宝珠中间回转着一抹明蓝，映得她的肌肤散发着莹莹光彩。 黎哥哥， 月袭公主欢喜地跳了过来，欲拉住黎的肩膀，黎脸色一沉，生硬地躲开了，闪避的意图毫不掩饰。月袭的面色白了一白，却仍努力地微笑，尽量不露声色。龙王笑道， 哈哈哈哈，黎啊，月袭来了，我特地叫你过来啊，让你们小两口聚一聚。 父王，黎反感地叫了一声，虽然没有说什么，抗拒之意溢于言表。龙王拍了拍手， 哦，今天晚上都在这里吃饭吧，我们的御厨手艺不错呢。 趁月夕不注意，凑在黎的耳边咬牙道， 凌轩海与我有复国之恩，你小子最好给我识相点儿。 黎无奈，只能勉强坐了下来。小修留下了他和月夕陪他的父王唠嗑，自己则一头扎进了厨房。 小厨娘，我来帮忙。 小修肉麻兮兮的声音激起橙子鸡皮一片。 小修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 奋战在土豆的海洋，橙子问。 太子殿下的未婚妻月袭公主来了，我跟太子殿下今晚也来这里吃饭，特地来看看你。 眼光瞄向小厨娘被围裙勒出的细细腰肢。橙子手中切土豆的刀一滑，手指上顿时鲜血直涌。小修上前一步，握起他的手，将那根流血的手指含进了嘴里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